日前，河北省物价局制定出台《河北省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此办法将成为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或调整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的基本依据。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小雪转阴，白天最高气温零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十摄氏度。我是马玉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见你背

到底哪一点才不爽，是你不平衡。说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年幼，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放思春的种子面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旅馆里真的身材好春，哦这种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为了你我只想到过去，就一个让我卸下帽子离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视线又何来去，独我一个人在这里追了梦境，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我活得很好没关系，一个人离我只剩得过去，独一个让我卸从满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我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视线又何来去，独我一个人在这里追了梦境，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算你狠》，这个歌的创作的班底也是说非常的豪华哈，有陶喆、周杰伦，还有著名的新加坡音乐人陈奂仁，这个铁三角的音乐班底还是蛮厉害的。那这是普通话的版本，它还有一个粤语版本的，叫做《啼晓姻缘》。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是庄心妍带来的《走着走着就散了》。 有些人 现从前是我太天真，现实却那么残忍。 听到这首歌来自庄心妍的一首抒情伤感的情歌啊，叫做走着走着就散了。这个歌呢是由萧权作词作曲并编曲的。可能你不知道萧权是谁，但是我说一首歌曲你可能就会知道了哈，就是那个社会摇，萧权的歌。对，这个萧权。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请你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你说你不懂，每个在这时间手，我是干了沉默，回得更冲动。就算这是错，错也只是大错过。在计较，分开了脚，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多？这足够的足够，再爱过了才用。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静静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太多誓言。哦，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做错也只是大错过。在计较，分开了脚，是不是说没有做完？